大家好，嗱，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咁啊，呢个礼拜六咧就系第十五集。咁我啲同事问，讲嚟讲去都系讲到容共咗，你几时清党啊？究竟要讲几多集先讲完咧？无论点都好，嗱，呢一集咧大家一定要睇，系咪？呢一集咧个题目就系、是。蒋中正阳奉阴违，对咩阳奉阴违呢？对联俄容共政策阳奉阴违，亦都埋下清党嘅伏线。所以几时清党？咁而家都讲到蒋介石埋下清党伏线啦，咁啊即系快啦。呢、这个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记得收睇。 不過新之後同大家見面啦。嗱，今個禮拜咧，事實上咧，我諗後邊呢段新聞咧，即係都喺大家日常嗰個討論嘅題目入邊啦。咁啊，簡單嚟講咧，我對呢個題目嘅興趣相當之大嘅，所以今日咧，即係頭嗰一節咧，就等我向你問問題啦。 好，雖然我哋都講過好多類似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就住而家個國際形勢發展，又可以再補充一啲嘢。 我對呢、這個即係近日啊，所謂北韓嗰個氫彈嘅地下室咧，我唔敢抱一個懷疑嘅態度啦，因為喺今日嘅科技嘅領域入邊咧，任何變化咧，我哋簡單用一個全球觀點，就係呢個國家以前做唔到嘅嘢，唔等佢以後都做唔到嘅嘢，簡單就係因為有其他人可以幫你手，你甚至可能喺互聯網上面你已經揾到一啲足夠嘅資料。 我而家擔心係咪我哋曾經 因為我哋講過係 放嗰啲即係亂笠啊？ 唔係，我哋都做到啦。咁你諗下有幾難先得㗎？即係我哋都理論層面，我哋都講到。咁即係所以我哋又唔需要話太懷疑，就係喺嗰個理論嘅層面咧，即係呢個北韓呢個國家掌唔掌握到？即係任何一個讀過大學嘅物理學嘅學生，只要佢稍為努力少少，其實掌握到咁嘅理論。爭落嘅問題就話喺個實際嘅操作入邊咧，佢有幾多譬如原料啦。器材啦、管理啦，啊呢啲做唔做到嗰個相關嘅要求啦咁對於呢個題目嗰時候，我相當之多嘅疑問嘅。儘管我哋以前都幾深入討論過呢樣嘢，我相信你亦都喺其他嘅網台或者平日啲訪問都會談到到。咁我唔知道你啲學生有冇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嚟問你啦咁我第一個疑問係咩咧？我第一個疑問就係話咧，其實由原子彈到氫彈咧，嗰、那個係咪一個質？嘅分別定係一個量嘅分別嚟嘅。 簡單啲講係質嘅分別，即係原子彈同氫彈背後嗰套核子物理有唔同嘅。即係雖然以前咧其他節目 其實而家好多人 get 唔到呢個 point 嘅。 get 唔到呢個 point， 你會對成件事嗰個本質嘅理解有少。你只不過即係直覺上你以為佢係做多一個大啲嘅炸彈，其實唔係嘅。 以為啲嘢儲多啲大啲咁就叫做勁啲，咁其實唔係嘅。佢需要用到另外一套原理嚟去產生一個喺短時間內產生一個更加密集嘅能量嘅。咁或者用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啦，嗰啲普通嗰啲即係普通嗰啲，譬如所謂好似抌喺廣島長期嗰種以前打過仗用過嗰啲原子彈咧，只不過係攞嚟做點著氫彈嘅一個。藥引一個引子嘅啫，即係你要點著一個氫彈，你係用一個普通原子彈嚟去點著嘅，咁所以你好容易知道就係、是、咁原子彈本身係好即係好好弱嘅嘢嚟嘅啫，因為佢即係相比於氫彈嚟講，佢要用一個原子彈嚟點著，咁背後嗰、那個即係物理機制咁，呢個好快咁講一講啦。咁普通嘅原子彈即係廣島長期嗰只就牽涉到用一啲比較重嘅即係放射性元素。透過它的分裂然後產生一個連鎖反應，於是乎有個幾何級數的能量釋放走了出來， 它也是釋放了在那個原子裡面的某種的力量出來。 是的是的，即的而且、即你說那種某種其實就是純粹一種核子力而已。而且那個、釋放的形式用一條很簡單數學式，就是愛因斯坦和 EMC 它因為能夠透過這些核反應裡面，它是竟然可以在核反應裡面是能夠將一些的質量一啲嘅重量嘅嘢轉化成為能量咁釋放出嚟，而且個兑換率咧係好犀利嘅添你好少份量嘅一個嘅重量改變就已經釋放出嚟嘅能量非常巨大。咁喺我哋讀過嘅即係物理入邊，基本上得核反應係可以將一啲咁樣嘅質同能互換嘅啫咁所以一講得質能互換，一定係核子物理嘢嚟嘅。 咁除咗嗰種由重啲嘅元素分裂可以去損透過損失質量嚟獲得能量，咁仲有冇其他嘅反應可以啊？有核聚變，核聚變就係需要用到一啲咧喺元素周期表上面比較輕嘅頭幾種，即係輕害你琵琶嗰幾種嚇，咁甚至乎你話去到碳同氧都得嘅，但係相對嚟講比較即 係咁，其實可以有碳氮噶嘛。 理論高啲咯，即係難啲咯，你要點再更加難啲咯咁但係你 carbon bomb 咁因為譬如話你喺太陽嘅內部嚟講，佢一樣會有啲將碳同碳聚合成為一啲更加重嘅元素。一路係你去到鐵就唔得啦，鐵元素你硬將佢合你合唔到，即係冇著數嘅，應該話釋放唔到能量出嚟，有時仲要吸你能量添。咁一般嚟講嘅話，如果而家嘅我哋望到嘅太陽主要發光發熱機制個就係嗰種核聚變，就係一種將好輕嘅嗰啲咁樣嘅氫合成為氦啊，變成一啲重啲嘅元素。一啲將元素周期表上面好輕嘅元素將佢合成，或者你將一啲元素周期表上面比較重嘅元素分裂，都可以。 其實如果你咁睇喺個元素 兩端 兩端嚟， 係啦，兩端嚟講都可以有一啲機制去抽取質量，以能量形式釋放，產生巨大能量。但是呢核分裂那種這樣的即核反應呢，你是放在那裡去自然發生的，即等於我們核電廠那些，你要枕住要淋些水來冷卻它，它自自然就跟你熱了出來了。但是對於核聚變那些呢，你就是要投放很大的能量來去激發它變成極度的熱，熱到多熱呢以千萬度來計，即係甚至乎上億度，但係起碼你都要上即係千萬度噶啦嚇，上百萬度都得，但係個效能就低好多。咁以一個咁高嘅温度嚟講咧，你一定要首先爆一個嘅原子彈嚟去產生咁高温高壓。 係，首先有個原子彈嚇， 去即係整到去整將啲氫整到咁熱，然之後先能夠令到兩個氫夾硬撞埋一齊壓埋一齊。但係佢壓埋之後咧，就會同你產生更加巨大嘅能量嚇。即係你需要一個好成本好高嚇，那個投資好大的投入，但係最後回報亦都非常之高的一個能量釋放。咁所以點解會話係即係一個氫彈同原子彈？即係其實講原子彈都係其實有時唔係好準確，因為你基本上所有嘢你都係用係核子嘅嘢嚟嘅，核彈嚟嘅，用原子嘅能量嚟嘅。咁我只能夠即係講啦，就係話嗰種有彈或者不元素嘅嗰種傳統舊式嘅核彈，只不過係用嚟去點著一個氫彈，用嚟去等佢可以產生到嗰個核聚變嘅連鎖反應。 係 咁所以係個質嘅改變。 係啊，所以後面咧就呢、這個即係影像咧都可以簡單講到，即係頭先我哋講個分別啦。咁喺我哋嘅最左手邊嗰度咧。嗰、那個就十五個 KT 就即係應該十五噸。 Hiroshima 就係廣島嘅嗰個原子彈嘅爆炸當量， 嚇 15,000噸嘅 TNT 黃色大約。咁去到呢個2017年9月呢個咧，就係120個 KT 啦。 嚇，即係最近嘅呢一個就去到一嚇，即係比起廣島嗰個就更加強啦。 嗱 多應該就 我哋都要即係提醒大家，其實近年咧喺地球上咧，其實冇乜國家係做氫彈的試驗嘅啦，已經 好少。因為嗰、那個大家都簽署了一啲條約啦，就禁止核試。 係啊， 咁而且係最講緊近代係基本上係 comprehensive， 係嗰個 CTBT 係基本上係全面禁止核試。但係就係北韓係冇簽署嘅。 北韓梗係唔簽啦，佢 死都唔簽。 但係而家即係如果我哋跳開少少講呢個政治嘅 implication， 上咩嗰個政治嘅啟示係咩咧？就假如呢個人啊，呢、這個金將軍嗰個目標係要確認嗰、那個。即係佢被確認為一個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咧， 係 咁理論上咧，係要將佢邀請入呢個條約入邊嘅嚇，即係你，但係呢個好吊詭啊！佢邀請入去，佢又唔可以亂嚟噶嘛，即係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都幾黑色幽默嘅， 係嚇。 咁對於呢、這個即係核試嚟講咧，我哋仲有可以幾個提醒大家嘅。我想如果就算佢點顛化都好啦，佢唔會喺地面以外去做呢個實驗，佢只能夠喺地底做。咁喺地底做咧，其實我哋有咩測試嘅方法嘅咧？ 嗱，咁我今次睇新聞睇到地震，而且即係今次睇到5.6級啊嘛。 唔係，後來測到多啲嘅， 多啲 添啦， 再修正啦。咁然後就你當然要驗證一下5.6定係6級之後，佢係喺個震央喺邊一度。 在地心入面啦，即係地下入面啦，定係喺地表？而且而家睇到就地表零米，即係一個幾乎極接近地面，佢可能真係塞喺地底度幾十米至一百米到嘅。 咁簡單嚟講，呢個就一定係核試啦，就唔會係地質嘅變動。 係啦，因為如果你係地質變動，你唔會喺嗰個地面個震源唔會喺地面嘅，一定喺地心嗰啲板塊之間嘅嚇。咁你透過去 check 佢嗰個地震係咪地表地震？咁其中一樣好最主要。然後就係、是即係以前節目有提到啊，咁啊，即係都再講真係去採集一下大氣嘅樣本嚇。佢、唔一定個飛機要飛到北韓上空，但係嗰個嘅，因為佢嗰啲 氣流咯， 氣流嚇，佢、會順住個氣流帶咗個地方，你喺嗰個位置度採集，咁你會揾到譬如一啲叫 cesium 呢啲咁嘅元素嚇。咁、就係一啲 點解會有 cesium 呢啲元素喺度 嚇？咁、其實都係佢成個因為咁樣嘅。氫彈雖然是用氫啫，但是你亦都有用一個普通原子彈嚟去點著佢，而嗰個普通原子彈入邊就係一啲好重嘅元素，係多即係而家喺呢個朝鮮呢一個就用咗 plutonium 啊，布嚇或者鈷元素。呢、這個鈷元素其中一個衰變嘅結果就係呢啲，譬如話係一啲有放射性嘅碘，同埋有放射性嘅呢個叫 Si-137 cesium 呢種咁嘅元素。咁正常嚟講，你唔會喺大氣度揾呢啲元素，因為呢啲元素好重，你應該喺個地底揾到嘅啫。但係你將佢成個咁樣嘅核彈爆上嚟，成個嗰啲咁樣嘅蘑菇雲衝到上去平流層咁樣，咁基本上佢就會順住個氣流係有個大，即係喺大氣嗰度出現啦。咁、所以就驗呢啲咁樣嘅核元素，驗呢個嘅地震，同埋再 check 下個地震嗰、那個形態啦，佢究竟係即係點樣蔓延開去啦？基本上佢如果係是核試的話咧，係一個點，由一個點到好即係好 擴散出嚟，擴散出嚟，就等於我哋睇一嚿石頭去嗰、那個水塘嗰度， 嗰、個漣漪係啦。 咁、但係頭先你講到譬如個 session 嗰度咧，大家都冇忘記啦，就係、是、譬如喺福島嗰個事件入邊，係咁啊， 可以由海嗰度揾到好多， 係都喺嗰度喺度洩漏出嚟啦嚇。好啦，咁嗱，而家去到依家咧，似乎係國際上一個共識咧，呢、這個應該係一個輕彈嚟嘅。我哋到而家有冇？仲有冇因素可以懷疑呢個唔係咧？ 嗱，可以提少少，我哋上次節目有提到嘅，我記得上次去爆嘅時候，我哋都有講呢個題目。但係嗰陣咧，我哋都有一個 嗰陣時係原子彈嚟啫嘛，嗰陣時係核彈嚟。 嗰陣佢係佢咁樣嘅，佢宣稱係輕彈，但係大家懷疑佢係咪輕彈，因為佢出嚟其實睇到呢個第二嚿蘑菇雲就20 kT 一嚿，就係上次嗰個嚟嘅。你發覺同廣島嗰個唔係差好遠嘅，咁大家就會話啦，咁你只不過將個傳統嘅核彈整大啲都係咁噶啦，咁我點知呢個係輕彈呢？咁所以當時嚟講懷疑佢係咪輕彈，即係都仲打個問號。我亦都記得喺上次節目我係咁講過嘅，就係話。就算未有輕彈都好，其實都足以證明到咧，佢已經整起碼有能力整到個普通原子彈噶啦。以前我哋就話佢咧連原子彈都冇能力整，但係今次其實咧佢話自己輕彈，但係其實佢應該至少都係個原子彈。而今次你發覺咧，去到120嘅時候咧，你發覺係嗰個級數係比較相對遠咁樣拋離咗呢一個原子彈嘅時候，你其實亦都有理由相信佢係真係可能，即係真係更加有可能係一個真正輕彈。 咁或者就算我哋懷疑埋今次咁，下一次我哋都相信都說服到我哋係啦。 因為其實咧，你要係證實佢有冇做嗰啲採集呢一個嘅重水啊，即係採集嗰啲輕嘅同位數咧，相對個驗證就亦都唔係太容易。有即係你話嗰啲普通重嘅有元素咧，你亦都比較容易睇到佢用咩裝置嚟去採集佢、即係需要用到一啲離心機啊，同埋個離心機你開著唔開著？我好記得就係今次其中一個即係一個追蹤去檢查就係話咧，一啲喺朝鮮嘅核設施竟然喺大雪封覆蓋大地嘅時候咧，好容易喺個衛星上面影到佢、就係因為佢開著咗。佢熱啲雪融咗，咁基本上就知道佢係運作緊嘅呢一個咁嘅核設施。咁嗰個核設施就係基本上佢係將應該嚇，即係雖然冇人真係睇過，就係、是、將佢咧現時喺朝鮮境內嘅嗰啲核嘅反應堆攞嚟發電嘅核電廠，剩翻落嚟嗰啲咁嘅廢嘅燃料棒入邊嗰度提煉翻啲鈷元素出嚟，嚟去攞嚟去做武器。 咁簡單嚟講，佢有嘅應該係個核子反應堆啦。 係啦，佢有好多個嘅其實。 咁佢其實可以做核電廠，造福佢哋自己人民嘅。 咁當初佢其實就當初佢連做核電廠嘅能力都欠奉添，佢就係去透過話自己會發展核武嚟去勒索。 即係嚟去勒索國際，嚟去俾佢整一啲和平用途嘅核電廠啦。但係當然幫佢整咗之後咧，就其實隔咗十幾年就唔再俾國際專家去睇。咁基本上入邊嗰啲核廢料點用咧，冇往管嘅。十幾年即係嚟講係遠遠即係足夠去攞嗰啲嘢嚟去維修。 其實簡單嚟講，你有啲核電廠嘅，基本上有條件做核彈㗎啦。 即係當初佢就答應話可以俾啲原子能專家嚟去睇，但係後來又反咗口啦。咁基本上佢入面就攞曬嗰啲。 我唔明白點解人咁幼稚咯。OK， 好啦，咁我哋再問啦。如果譬如有呢啲咁嘅，即係去做核彈，即係唔好講係咩彈啦，核彈或者假設美國咧要偵察佢，佢要透過啲咩科技去偵察？ 你離唔開都係嗰個衛星去睇嘅啫。咁其實佢都即係美國， 但係佢睇乜嘢數據咧？ 嗱，頭先提咗少少嘅。有冇一啲裝置係運作緊？即係譬如你話用個紅外線個光譜睇，亦或係佢明明冬天都你發覺融咗啲雪，你大約知道佢嗰、那個，尤其是集中喺嗰個朝鮮比較東北部嘅位置嗰度啦。首先就係話朝鮮有冇自己嘗試開採有嘅礦？咁呢個似乎即係 冇啊，佢冇應該冇。 佢其實應該有一啲有嘅礦嘅，但係佢即係佢究竟能夠最後貢獻到落去幾多武器嗰度咧，就唔知道。另外你亦都需要睇佢有冇一個離心機去提煉濃縮油，咁其實佢應該都有噶啦。其實而家網上咧，你即刻 search 下咧，嗰、那個有元素離心機呢啲咁嘅 keyword 咧，咁你會睇到其實而家嗰離心機咧，最新嘅技術係其實係一啲點嘅樣嘅嘢。以前我哋講過咧，做簡單嘅核元素分離，攞嚟做離心機嚟將嗰啲有元素嘅濃度提高咧，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圓形嘅加速器，嗰啲叫 cyclotron 嘅嘢。咁喺二戰嘅時候咧，德國咧，咁佢係最先發展呢種技術嘅。後來美國咧就好積極去整，佢整嗰個叫 calotron， 係一個半圓形嘅。咁基本上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嚿，成個球場咁大嘅一個，即係成個運動場練跑嘅一部咁大嘅一個機器嚟嘅。但係而家你見咧呢啲咁樣嘅，譬如話 gas centrifuge 啊，即係呢度你睇到最新嗰一種咧。佢出嚟咧，嗰、那個嘅直徑咧係一個紅衣水桶嘅咁細 嘅。 咁佢可以同一個廠房入邊整幾百支呢啲咁樣嘅嘢，即係譬如話而家呢支嘢咧，佢一個廠房入邊係有幾百支，甚至幾千支。咁你重複好多個呢啲單元日以繼夜嚟開嘅時候，你就好快將嗰啲有嘅濃度去提升，或者不元素你都可以將佢提升個濃度嚟去將佢砌成嚇。咁另外啦，一啲比較即係喺上面衛星睇個層面，就係你要睇下有冇濃縮油技術，有冇濃縮石墨嘅技術，有冇做呢一啲另外仲有係去開採呢啲咁樣嘅動作嚇。咁然後你就再 check 埋佢即係佢出入口嗰啲咁樣嘅問題啦。咁即係而家就係基本上佢有冇話喺國際偷運嗰度咧？咁呢啲我唔知啦，即係佢可能有都捉唔到嚇。咁即係起碼就呢幾樣嘢你去 cross check 咯。咁其實你話如果攞去啲文，即係一般技術嚟講，去派個人去澳門 download 上 Google download 到，又乜都睇到。 佢唔使澳門 download， 係自己 直接 派。唔使。咁我諗佢長期喺大學入邊都有即係相當之高多數量嘅國家。 係啦，咁佢亦都基本上識睇，有人識睇英文就得㗎啦。跟住揾個人派去歐洲讀下書，佢唔去美國讀，佢基本上走去英國讀。或者走去德國、瑞士， 其實佢可以揾外援嘅。我亦都相信啦，因為跟住落嚟，點解頭先我問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假設而家我係美國啦，咁我部署一樣嘢就係我要作成一個即係對北韓嘅核子設施作一個手術式嘅切割。我能唔能夠保證頭先你講嗰啲咁嘅偵察係可以完全偵察曬所有嘅？佢嘅 更加大嘅問題就係佢一定好中意將呢啲嘢收喺好隱蔽山林啊地底嗰度嚇。咁朝鮮東北地區一個山區咁可以收，首先收埋山林啊。另外就係話佢即係為咗應付戰爭，佢一定將即係挖到好深嘅地底嗰度嚇。而且佢應該一定吸收到即係其他國家嘅教訓。美國而家即係咁樣嘅，其實唔好話美國，世界上你要整一啲能夠穿透地面嚟去打到一啲地底嗰啲咁樣嘅地堡嘅炸彈咧，佢係有個物理上嘅限制嘅。你能夠做到一個炸彈可以穿透個地面落到下邊超過二十米深係好困難的。因為你就算轉到落去之後，你仲要確保你入成件嘢後邊嗰個結構係完咁大嘅撞擊之後完好無缺，再落到地心先至爆。 其實係即係好難嘅。即係你而家美國你嗰啲咁樣嘅嗰啲穿透地面嗰啲咁樣嘅朋友彈咧，我想你落到二三十米已經好準。咁你將個地堡挖到去五六十米，基本上你都安全，除非你能夠真係用到成個核彈架硬咁樣去炸落去嘅啫。咁所以佢係即係做嗰套防護設施，佢一定係即係有針對性嘅部署咯。同埋佢就另外就係話，佢可以做到啲裝置係流動嘅。佢自己發展又好，或者甚至乎中國大陸輸入都好，流動發射台啊，揾架擺喺架貨車上面周圍運嚇咁。咁你睇到下一步嗰個軌跡，一定就係一啲流動式嘅洲際導彈啦。咁然之後就係、比較成熟嘅人造衛星技術啦，同埋就有人造衛星技術就繼而一定係發展到嗰啲更加遠程嘅洲際巡航洲際嘅彈道導彈，然後就係可以攜帶超過一個彈頭嘅洲際彈道導彈。咁成套即係成套神功就咁練啦。 咁簡單嚟講咧，即係我聽下頭先阿陳博士講過咧，我哋可以下結論啦。美國而家未有足夠嘅條件，完全肯定佢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完全摧毀曬佢所有嘅設施嚇。即係我諗呢個都同美國國防部嘅 同伊拉克完全兩個 case。伊拉克就因為原來基本佢自己冇乜，所以佢一路揾幾揾唔到。而家就係話佢其實亦都有得嚟，又收埋咗，而且亦都有能力佢就算俾美國揾到九成，佢收埋一成你都死。 所以我哋一路講個問題咧、就是，就係佢要即係摧毀唔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問題就是要百分之一百， 係即係而且肯定搶在佢有一粒半粒射咗去韓國、日本甚至關島之前， 係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呢、這個亦都係我相信咧，就係美國而家係處於一個極度猶豫嘅狀態嘅原因啦。係 啊， 好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咧，就我哋有幾個結論啦。其一就係、是，咦呢、這個幾肯定係核彈啦。如果呢個即使呢個唔係，喺將來都會係嘅。其二就係美國要真係全面去摧毀呢啲核設施咧，有相當之大嘅困難。咁第三個我哋冇講，但係呢個可以都發下結論。佢出得一個核試，應該唔止一粒嘅。 係 係嘛？ 嚇！即係唔好忘記，即係我哋而家未係好準確掌握到佢嗰啲核設施個規模。即係一路嚟講係攣得佢好緊，但係似乎佢即係我會覺得咁樣嘅，等於你喺屋企見到一隻曱甴咁。 咁啊，梗係唔係只一隻曱甴啦？ 就後面有一竇 嘅，大家一竇。 咁而家你見到有一粒，咁其實佢你有十零粒，好正常。其實反而咧，即係比較問水就當年美國，其實去美國 唔係個個係做咗幾隻出， 佢掟落去掟咗兩粒之後，其實佢冇得幾多粒 嘅，冇 嘅。佢可能真係得可以得兩三粒嘅啫，其實就係。但係而家今時今日你睇到就係因為嗰、那個。離心機技術，成個嗰個核原個原材料供應係廣泛好多啦。另外佢嗰個離心機技術係比較平，同埋輕便效能高好多啦。咁就而且你去獲得呢啲知識亦都更加平。 呢個係話俾我哋聽啦，即係任何所謂高科技知識咧，佢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基本上即係其他人係會唔會掌握嘅。呢個我諗變成一個即係可以講一個定例啦。 係啊。 咁第四個咧，我就係一個私人個人嘅結論嚟嘅。咁啊，睇下阿陳博士同唔同意啦。我覺得咧就北韓要掌握一個原子彈嘅技術咧就唔係太困難，我相信佢有能力加少少外援咧就可以做。但係今次呢個輕彈咧，我覺得我個人相信係有外援嘅。呢、這個外援不一定係政府咯，可能係一啲某啲國家即係做開呢啲嘅人，佢會喺即係因為金錢或者各種利益嘅原因之下，直情喺嗰度同佢做呢樣嘢。 其實咁樣嘅，即係可以想像到，因為而家嗰種國際恐怖主義啊，即係你譬如講緊嗰啲索馬里海盜諸如此類啊，即係你嗰個交易可以喺一個完全唔拉更嘅地方嗰度，一個國家嗰度發生即係譬如可能原來成套核技術係由烏克蘭流咗去呢一、這個烏茲別克嗰邊，再落咗阿富汗由塔利班邊落咗去巴基斯坦。跟住再留咗嚟呢一個嘅澳門，咁啊俾呢一個佢哋嗰邊接頭人去揾得到。咁其實甚至乎你北韓去喺阿拉伯都有佢嘅網絡，咁基本上就係佢哋只要能夠呢個真係名副其實一帶一路啦。你能夠喺中東度接上到呢一啲前蘇聯國家，你基本上就打通呢條線。 咁呢個亦都證明一樣嘢，就係而家所謂嗰個全球恐怖主義咧。 就你從呢個 case 睇到咧，就大家對嗰個危險嘅程度咧係遠遠低估咗。 係嚇，對於譬如話你對於一個恐怖分子嚟講，佢就算佢即刻去揦到一粒核彈翻嚟。喂，大佬，我要養住佢，我要擺喺度嘅成本我都好高啊，不如攞嚟轉手賣俾北韓。 係啊，係啊，嚇， 就咁啫嘛。 啊，所以成個問題我亦都好早，我年齡之前我已經講，即係幾個月前我已經講過啦，就係佢其實個危險性唔單止在於佢可以發射，佢做到咁多，佢可以賣俾人嚟噶，大佬。 嚇，係嘛？佢嚟緊，佢甚至乎可以考慮去出口翻俾恐怖分子。 係啊，係啊。咁當然你可以認為呢個有少少遠，但係我哋對呢啲事情咧就不適宜咧做一個太保守嘅估計啊。OK， 好啦，咁跟住另一個問題咧，事實上係都係成個問題嘅焦點多過頭先我哋講嗰啲，就係而家佢話有呢個核彈頭擺唔擺到上去嗰個飛彈度咧？咁你以你理解呢個唔係一個太困難嘅問題嚟㗎嘛？ 係擺到㗎啦，佢而家因為佢仲要同時間去，即係咁嘅，佢要 show 肌肉嚟講咧，即係佢一定係同時輕彈加導彈，因為剩翻嚟就係擺上去嘅啫。即係基本上你嗰支火箭係能夠負到呢個重量話咁 就得㗎啦，即係佢孭得起呢個飛得去就 係啦。你剩翻落嚟，你要計幾耐飛過去，基本上一條好簡單。小學生的數學嚟嘅，即係速率成，即係速率成時間等於距離呢啲。 啊，你以前講你國家旅行成單，你講過 啊，即係啲係啦，你係要講嗰集最樣衰嗰集。咁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即係數學遊戲，所以當初如果睇翻成個歷史嚟講咧，好多時啲國家就係 show 到佢哋有能力去。整核彈啦，跟住都要有能力去揾做到一啲戰鬥機或者一啲轟炸機嚟去放呢個核彈啦。但係後來就演變咗啦，你要發展火箭技術咯。咁而家基本上咧，你能夠發展出現嗰個 time scale 係快咗好多嘅，你因為好多路係前人走過，咁所以基本上佢朝鮮佢一次過就係話，哦射一嚿嘢橫過日本上空落去日本外海，同一時間爆核彈。咁你已經聯想到就係兩樣嘢擺上去運 就咁簡單 嘅啫。 咁但係再行一步就係將個即係有核彈頭嘅火箭擺喺潛艇度啊嘛。係係 係。 呢個技術上即係有幾難咧？呢個係 嗱，呢個就完全另外即係又另一個技術關口嚟嘅嚇，因為你佢喺由水底之下嗰個 face 點樣轉上去水面上嗰個咧，其實係極大困難嘅。其實嗰度就所以佢冇咁快就真嘅呢樣嘢 嚇。咁換言之，呢個其實係一個難度最高嘅層次嚟嘅。 係嚇，然後就佢一定會同時間諗啊，整中子彈啊，中子彈嗰個威力冇咁強，但係就佢需要技術含量好高，比起輕彈更高。 點解要做中子彈咧？ 咁冇嘅，純粹你可以話去彰顯佢自己嗰個科技能力咁解啫。咁中子彈就係一種能夠就係話只傷生命不傷建築物嘅一種核彈。 好人道啊！我好笑， 係外科手術式嘅一種即係一種核彈啊嘛。嚇！但係你始終就係話你點樣認識呢個設計嚟去即係獨立發展一套技術，就係彰顯你自己嗰個國防組織能力啊嘛，即係自己個 team 人嗰個能力啊。咁所以佢我話佢一定會走呢幾步噶啦，其實真 係嚇。咁我諗即係如果頭先大家聽落去咧，就基本上物理學上面咧，呢啲嘢都唔係一啲好難嘢嚟嘅 嚇。即係嗱，我俾多一個理由就係話咧，你要人哋信你可以整到原子彈咧，你整個輕彈出嚟。你要人哋信你可以整到輕彈咧，你整一個中子彈出嚟。 哦， 因為你一定要需要識得整普通核彈，你先可以整到輕彈。你一定要識得整輕彈，先可以識整中子彈。 係、 所以其實你即係一個印證嚟嘅。都下次原來佢話宣稱自己整到中子彈，咁你 唔使問啦。確係唔係中子彈都唔係一個 issue。傾嘢手上有核彈。咁我哋即係睇呢個問題咧。我哋唔需要淨係用美國嘅觀點去睇嘅。你好簡單啦，日本角度嚟講，即係根本嗰個威脅已經係證實咗存在嘅，佢已經穿過咗你頭頂，佢已經做到。即係簡單嚟講咧，實際上而家嗰個真正面對嗰個所謂 existential threat 嗰個存在式嘅威脅咧，就是、日本人。不過好，即係我覺得好欣賞啦，即係喺咁嘅條件之下。大家仲可以若無其事啊！ 即係要加班定翻工， 佢翻工。OK， 好啦，咁其實個問題未完嘅。咁嗰個問題咩咧？就係美國而家講係有呢個薩德啦， 可以攔截啦。以前我哋都知道有呢個愛國者反飛彈系統啦。咁喺今次呢個問題上邊咧，係咪理論上可以克制到呢、這個朝鮮嘅呢啲核嘅威脅咧？咁我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分析一下。